Hello， 又嚟到不打电影时间啦。Hello， 今个礼拜当然全球相信大部分国家都系上一套戏嘅啫，得唔得？咁啊，即系虽然唔，就算唔系上一套戏，都系一片独大啦，《复仇者联盟四》嘅终局之战啦。咁啊，所以我哋夹晒所有主持都夹晒时间就一次过讲嘅。咁但系因为要夹时间咧，咁啊会系礼拜日早上六。咁數榜都係，咁所以咧今個不打電影時間咧就調翻轉喺我未錄數榜，未同大家錄呢個復仇者嗰陣時咧，已經率先半夜錄咗，咁啊特別啲，咁啊變咗，所以有啲新戲咧，其實香港都仲上咗《無名浪子心》同埋有套即係文藝片啦，《藍調人生》嘅，咁但係兩套咧都好難揾到場次睇，咁啊變咗喂會唔會電影呢邊啊冇嘢講咧？咁啊其實不嬲咧。有一扎戏咧，咁啊坦白讲，我都系即系网上睇啊，咁咧我哋就有套戏就不嬲就都唔系话而家网上先有，不过咧一直都想讲，不过咧每个礼拜因为都有啲 ad hoc 嘅戏，咁啊冚下冚下咁变咗就都冇乜机会可以讲到，咁啊藉着呢个礼拜咧，其实除咗复四都冇乜 ad hoc 嘅话题，咁所以不打点时间咧，我会讲一套叫做。竟然喺近代有套電影係一氣九拍嘅電影啊，得唔得？厲害啊！就係、是原版係意大利嘅神作啊，香港2017年上就叫《完美方程》啊。咁佢其實咧國內咧剛剛應該2018年嘅係咪2018年咧？應該12月啦，應該係嘛？國內上畫就應該係2018年12月尾就上咗，咁啊叫做《來電狂響》，咁同期咧韓國亦都翻拍咗，咁就喺韓國本身就2018年10月上，咁咧就係、是、大家即係一同一個故事，但係大家都係翻拍買正版權翻拍出嚟咩感覺咧，或者出嚟有啲咩面向咧，咁啊會同大家即係有個《來電狂響》VS 呢個韓國嗰套叫《完美》。你的他人，或者有啲網站就亦做親密陌生人嘅，得唔得？係啦，咁啊同大家可以兩套鬥下。咁另外咧，我亦都翻大陸做嘢啦，咁我喺大陸都會睇戲嘅。咁我就睇咗之前睇咗，其實又係冇時間講啦。咁啊，趁呢個禮拜講埋。咁啊，睇咗呢個第一就《我的寵物是大象》啊。咁呢套嘢係劉青雲做嘅，而且係喺 FreeMart 度見過好多年㗎啦，得唔得？咁啊嚟，終於排到喺國內4月十零號個禮拜，即係喺《復仇者聯盟》。上之前上咗，咁另外再讲一套咧，同香港就感觉好啲嘅，兼个感觉似港产片嘅，咁就难得中国导演国产片 100% 国内资金，但反而拍到香港电影味道嘅《过春天》啊，亦都有我哋吓、即系灼手可热嘅新人汤家文喺入边嘅，咁啊变咗今个礼拜嘅不打电时间会同你回顾呢几套电影。咁先講啦，《完美陌生人》當年咧就係、是、我哋香港2017年上啊，但其實套戲2016年意大利作品嚟嘅。咁導演咧就係、是、一個好厲害嘅導演啦。咁以前咧未成名之前，我係專拍廣告嘅。後期2002年啊自組公司，跟住差唔多咧一年拍一套非常積極，專拍主流商業都市喜劇同埋男女題材嘅電影嘅。你可以話好。好似葉念心咁啦，意大利葉念心啦，即可以理解為。咁但問題出嚟嘅效果非常驚人啦，即係一定冇葉念心咁教啊。咁亦都係咧，兼顧到商業味道，亦都有佢嘅文藝或者叫做男女題材入面嘅諷刺。咁今次就叫做拍一個好大膽嘅，就話一晚三對夫婦加一個。單身朋友咁啊，夫婦入邊嘅三位老公啊，加嗰位單身朋友都係啲即係同年已經識嘅由同學識到而家識咗廿幾年嘅老友，咁啊約咗一晚飯局喺屋企食飯，咁啊點知其中有個太太咧就失驚無神，提議就話將啲電話擺曬出嚟，咁咧成晚有電話有人打翻嚟咧就要開 speaker 一齊聽，如果有 message 咧就要公開，咁啊玩呢樣咁樣嘅嘢，咁樣就係一晚拍一個飯局嘅啫，竟然拍到套戲，而拍出嚟咧非常緊張刺激，亦都描繪佢哋點樣由開頭諗住玩，但係後屘開始發覺互 相猜忌，以虞我诈，互穿对方秘密，互揭对方疮疤，跟住逐步揭开每个人不为人知嘅过去，同埋呢个纠缠不清、错综复杂嘅关系，有前因有后果，有出卖，有背叛，有出轨。有大陸帽，最尾最後人人失控，跟住關係瞬間破裂崩潰。哇，咁我估唔到，即係文戲又冇唱啊，拍得非常之有張力嘅，就係、是、意大利嘅神作《完美方程》啊，英文就譯做 Perfect Strangers 啊。咁如果你查咧就意大利文啦、啊，咁就有網站譯名就叫《完美陌生人》嘅，得唔得？咁呢套戲勁到咧，當年就已經憑住一套都其實。大家知道其實都商業味重嘅，唔算係歐洲主流嘅文藝片咯。咁但竟然攞到意大利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咁啊厲害！咁同埋咧，佢仲呢套戲因此囊括咗好多個影展。啊、包括國際影展啦，有呢個最佳劇本啦、最佳劇本啦，跟住又最佳電影啦，亦都攞咗呢個觀眾最愛電影啊等等，叫好叫座，亦都攞咗呢個1600万欧元嘅票房，咁啊，即係套戲其實拍得成本唔高噶，咁啊，即係名利雙收，導演就係保羅·傑洛維西啊，佢亦都兼任。劇本嘅，不過劇本佢仲有幾個編劇一齊幫手寫合編啦。咁但係佢又兼任導演加劇本，咁確實係驚為天人嘅一套絕佳神作，必須要睇嘅，推介俾大家。咁我當年又擺咗落去2017年嘅外語片票房第一位啊，睇完非常 amazing 啊。咁所以大家即係真係叫大家，如果即係冇買碟啊，亦唔想買碟啊，喺網上面揾嚟睇就得㗎啦。咁而呢套戲勁啊，勁在一氣九拍啊。咁啊，喂，點樣一氣九拍法咧？就厲害啦。咁佢咧就拍咗有幾多咧？有唔同嘅國家都買咗佢個劇本翻拍，先嚟有呢、這個西班牙版，跟住有希臘版，跟住有土耳其版，然後法國版，跟住墨西哥版，然後到親密陌生人啊，或者叫做完美的他人啊，如果你網上揾就係韓國版，仲有就係、是。中國版來電狂響啊，咁今個禮拜我就會咧主要比較來電狂響同埋呢個韓國版，即係親密陌生人嘅，咁最後咧仲有俄羅斯版未上映，即將上映，咁你諗下，一套戲嘅成功可以一氣九拍都拍且。史無前例破咗呢個影史上可以留名啦，兼咧即係你話以往啲經典名作有冇得講啊？你話當金庸咁樣嘅當然冇得講啊，或者你小說好多人拍，咁好少一套電影係會即係翻拍得咁多，而且係講緊都係兩年內咁多個國家都翻拍，咁你就明白個劇本係幾咁扎實嚇，幾咁。好睇啦吓，咁啊先讲讲就来电狂响同埋完美的他人，咁啊先讲韩国版先，咁点解咧？因为韩国版入边咧就型男索女，亦都咧有声嘅。咁如果香港人比较熟悉咧，先嚟就有个阿叔啊，即系都叫大叔噶啦，柳海珍。咁啊做过啲咩戏咧？就真系揿嚟望望，你睇个样子一定认得。咁啊，拍喺韓國好出名噶啦，拍過好多電影嘅。咁就近期拍過嘅有啊，1987《逆權公民1987》有啦，啊，嗰個《逆權司機》入面又有啦，跟住又拍過啊《神之手》啊，《老千》啦，即係嗰套啊 T.O.P 做嗰套啊，跟住仲有我哋如果香港知嘅就主要呢幾個。不過你睇翻個樣子，你自己維基下，即係柳海珍就肯定大家見得個樣子。咁另外仲有趙振雄啊，咁亦都係香港觀眾都有印象嘅。包括拍過，如果香港觀眾特別一定知，佢有拍過好多戲噶，包括咗有哇哦，要去到呢、這個國家代表二喎、啊。哇，夏女啲又話係啦，夏女啲又話。冇錯，就是、個夏女啲又畫嗰個男主角得唔得？被人又畫嗰個人啊，得唔得嚇？咁啊，嫌疑犯 X 都有份，即係嚇得唔得？韓國版咁啊，跟住就直著雨點説愛你啦，講漏咗啦，即係男主角啦嚇。咁啊，跟住仲有 可能大家未必知道，咁但係都望落去，總之如果你睇慣韓劇或者睇慣韓國電影咧，熟口熟面嘅，咁啲女咧，即係意思啲太太咧，都係索嘅，靚嘅，咁拍咗一套，咁特別在咧韓國版翻拍，當然佢又變曬韓文啦，亦都係喺韓國嘅。城市入面發生啦，咁但係佢其實係採用叫做 100% 翻拍嘅手法嘅。點解咁講呢？因為你睇過Perfect Stranger， 即係完美方程，你就知佢基本上差唔多個劇本接近直譯咁滯。我嘅意思係差唔多對白跟對白 ，shot by shot 都差唔多一樣。嘅完全嘅翻拍嚟嘅，咁嗱呢個坦白講有好有唔好。如果大家未睇過 Perfect Strangers 原版，你一睇呢套，你會覺得呢套係好好睇 ，amazing， 因為佢直頭跟到足㗎，咁所以拍得曬入面個核心價值，同埋入面嘅嗰啲錯綜複雜嘅前因後果啊，邊個細個唔妥邊個啊，邊個其實細個暗戀邊個啊，邊個搞基啊，邊個其實係出賣邊個啊？邊個 drop 咗人哋個老婆啊？全部一樣，而所有角色嘅關係都一樣，咁而角色嘅職業都係一樣嘅，得唔得？咁啊，睇下係咪先？我係個肥仔咧，係啊，都係，因為意大利版咧都係一個整容老醫生加個心理醫生，再加一個司機。再加一個女獸醫，再加一個如果意大利版就係話白領上班族都冇講佢做乜嘅，咁另外一個就家庭主婦咁咯。咁但係韓國版就變咗佢係律師，再加一個就係家庭主婦啦。咁而嗰、那個有個唯一單身嗰個肥仔就係體操老師教書嘅，咁但係喺韓國版就變咗做小學教師咁樣，係啦係啦咁樣。咁基本上連個職業啊，佢哋之間嗰啲關係都一模一樣嘅。咁所以如果你未睇過原作睇呢套，你又一樣得到原作嘅評價。咁但係如果好似我咁樣咧，睇個原作睇啊，坦白講就會好似數彩蛋咁樣數翻佢有幾多似曾相識嘅回憶咯。咁但係我就特別啲，因為我 Perfect Stranger 都2017年睇啊，咁我都冇翻睇過，雖然覺得好好睇啊。咁到我一睇啊，再睇韓國版，咁就變咗有幾滾，因為你本身個意大利版都相隔咗年紀啦。大概你知個浪啦，咁變咗睇翻又可以重拾翻你個回憶咯，咁啊真係又唔錯嘅。咁但係雖然縮白，不過都有啲變化。佢唯一嘅變化咧，就佢加咗佢哋嘅童年。一開頭頭縮咧就唔係現代嘅，就係講佢四個僆仔嘅時候喺個冰落去冰河度玩，跟住鑿咗個冰啊喺度釣魚咁樣，即係喺個冰河下面釣魚，咁啊敘述咗佢四個嘅一個嘅往事啊，咁就叫做加深咗佢當中仲有個跌咗落河嘅，咁啊就救咗佢咁樣，咁啊變咗即係加深咗佢哋友情嘅塑造，咁呢樣嘢又叫做唯一同原版唔同，咁原版由頭到尾佢口講話幾老友嘅啫，咁一直都喺現代嘅，不過就當然有啲嘢會穿插翻，就未必只係一個景啊，都會有啲穿插翻，咁佢哋各自屋企跟住出發去。個整容醫生同埋個心理醫生嗰個屋企嗰度食飯，咁然後中間入面有啲處境都可能有啲插敍咁樣，咁去完成一套戲咯，咁所以有少少唔同。咁但係韓國版嘅演繹咧，我覺得咧就同呢、這個意大利版啊不遑多讓喎，或者我哋即係都睇得多韓劇，都知道佢哋嘅或者都順眼咯，佢哋嘅演出嚇。咁、如果睇意大利版，你就知咧，其實入邊就都有靚女，但係又唔係算好青春嘅淑女。咁入邊咧，佢其實有三 pair 人啦。咁咧總之做整容醫生同埋精神科醫生嗰 pair 就屬於叫上把，亦都有錢，間屋都靚嘅。咁做律師或者如果正式版佢就做白領嘅啫，就再加個家庭主婦嗰個咧，就生咗幾個仔女，咁啊叫做屋企啊叫中 中階層啦，又唔係好富貴，咁啊睇得到咧都個老婆就有啲妒忌嗰邊嗰一家人，咁即係講佢住大屋嚇，咁啊嗰邊咧其實住大屋之餘，佢啊淨係生咗一個女嘅啫，得唔得？咁個女又靚嘅，喺意大利版都係索女後生嘅，咁而依兩對夫婦都我諗望落去都視覺年紀都35至45啦。尤其是意大利版嗰啲男人通常都係型格嘅，有胡鬚啊，咁亦都咧個年紀會大啲。咁另外再加多 pair 咧，咁每個 pair 咧就會係如果意大利版佢一個司機的士司機，咁但係佢條女咧就係唯一即係叫做依扎人主角啦，七個主要角色入面唯一趣嘅就係女獸醫嚟嘅，得唔得？咁啊話係講一個大年紀啲嘅的士司機，但係又鍾意咗呢個女獸醫，咁但係個女獸醫呢就係似係嗰啲入世未深嗰啲咁嘅靚妹咁大索嘅，咁呢個就都係咁佈局喎。咁最後會撚一個肥仔，咁唯一單身嘅一個肥仔咁樣，咁原版就係咁囉。咁嚟到韓國版呢就會由柳海珍做嗰個律師，調返轉呢韓國版係有少少呢，我唔知係咪柳海珍喺韓國嘅或者受歡迎，或者個聲味咧，或者叫受歡迎哦，個紅啲啦。咁韓國版佢會第一男主角係當係柳海珍嗰一家㗎，即係意思係以律師同埋個律師老婆就作為第一主角。反而去食飯嗰度咧，即係嗰個整容醫生同埋嗰個即叫心理醫生啦，咁就反而係叫第二男主角女主角嘅。咁如果叫做形容個擺位就同原版唔同咯，原版就應該係整容醫生同埋心理醫生做第一女主角嘅，第一男女主角嘅，得唔得？咁但係呢個都係自己嘅即係啲簡介上面嘅排序啦。咁啊，套戲入面其實佢如果韓國嚟計，佢接近都 shot by shot， 又唔係好覺特別係律師嗰 pair 會多啲戲，咁啊又唔係好覺嘅。咁跟住特別在咧，韓國版有少少改變，佢就唔係第三 pair 咧，就唔係的士司機，咁係變咗係一個個樣都花花公子，因為原本意大利嗰個的士司機都型噶，型後生大隻嘅，個樣都 charm 嘅 ，OK， 咁所以先溝到個趣噶嘛嚇，咁而喺韓國版呢、這個佢就話係花花公子，不過就識到個獸醫，但係個獸醫屋企好有錢，咁啊俾咗錢投資，佢就做餐廳，佢就係餐廳嘅老闆，但係就成日出去玩嘅啫，就唔係好理間餐廳嘅，即係咁樣嘅角色。OK， 你當係即係好花花公子咁樣啦。咁韓國版演嗰個人都係比較高大靚仔，穿啲，咁就冇趙仲雄同埋柳海珍咁老嘅咁樣嚇。咁至於韓國版演獸醫，即係代表七個唯一索嗰個咧，就叫宋光君。軍啊，咁啊，哇，真係不得了喎！咁啊，係一個本名叫金美善啊，後屘又改名叫宋光軍啊，我都唔知係咪咁讀。咁咧都後生靚同趣嘅，不過就趣唔過嚇國內版啦，國內版就仲離譜，揾咗個年紀落差仲大，咁即間先講啦。咁但係佢就養眼嘅，細細粒咁啊，波大大咁樣嗰只嚟嘅。咁跟住再論咧，咁韓國版另外趣就係自由啦，自由係邊個咧？就係崔自由喎，佢個名就咁佢入邊就飾演整容醫生同埋心理醫生嗰個女 ，OK， 咁啊21歲啫，咁亦都係咧出到嚟即係個樣好得嘅，隻腳又好長咁樣啦嚇，咁啊冇得頂嘅，咁啊叫幾養眼咁樣咯，咁啊眾所睇就知啊，眾所周知其實入面係有背叛嘅，咁咧都呢度穿橋啦，其實就嗰個所謂嘅的士司機或者而家韓國版就嗰個花花公子咧，其實就嗒咗個心理醫生嘅，得唔得？咁但係佢嗒心理醫生之餘，個心理醫生原來同個受整容醫生咧，本身個感情已經趨向淡啦。OK， 咁而韓國版你問我佢哋會演得對呢一 pair 嘅感情塑造冇咁深嘅，咁但係你睇意大利原版咧，你睇完你會發覺其實回想翻。 當個，因為其實就係個心理醫生要求玩呢個擺個手提電話出嚟個遊戲。佢擺嗰下其實係留意到個受整容醫生係不停都係想唔玩 ，OK？ 咁從而你最後睇完你就知咧，其實我懷疑，即係我哋叫做 open end 啦。咁咧個整容醫生其實隱約知道佢老婆係有偷情。不過可能佢未必知道就係自己個 friend， 咁但係佢係唔忍心個家庭會拆散啦。二來都睇得出呢個整容醫生仍然對佢太太有愛嘅，咁所以佢知道玩呢個遊戲有機會會撩起咗一啲大家唔想面對嘅問題，佢選擇逃避，亦都選擇啞忍咁樣。咁睇得出即係個整容醫生係仍然深愛佢老婆咯，但係老婆就已經對佢感情淡咗。直接就同個司機有路啦，咁但係點知喺呢個晚度咧，發覺個司機除咗佢帶上嚟個老婆之外，佢同期再嗒咗佢個另外一個女人嘅，咁啊仲搞大埋個肚，咁啊咁就爆埋出嚟，咁啊變咗就咁樣咧，就炒到個關係就爆曬啦，咁啊亦都係個。其中一個高潮位就喺呢度嘅嚇，咁啊都叫中後期會發現咁樣咯。咁喺呢度嚟計咧，你反而就我會覺得佢趙振雄即係個整容醫生同埋個精神科醫生金智秀呢一 pair 就演得唔係咁有愛情感覺，個感覺係幾抽離。咁可能會相對比意大利版咧冇咁正，我覺得嚇。咁至於嗰邊柳海珍同埋阿廉晶雅，即係代表佢個老婆家庭主婦角色咧，反而我覺得嗰一 pair 咧就有啲火花。雖然阿柳海珍都阿叔樣噶啦，佢老婆唔差㗎，雖然都三四十㗎啦，但係都風韻猶存兼又大波㗎嚇。咁而有睇就知啦，即係呢度有劇透啦。意大利版咧，佢老柳海珍即係呢個律師角色啦。其實就一知道要玩呢遊戲啊，知道大鑊啦，因為原來佢不嬲咧勾搭咗有個我唔知係叫網紅定咩啦，即係當係嗰啲會玩拉嘅，佢就話每逢夜晚十點就會 send 張性感相過嚟嘅，咁佢知道咧。係咪夜晚九點就會 send 過嚟？咁所以知道如果繼續玩落去咧，張相一 send 到嚟就實大鑊。咁於是佢就出咗露台扮食煙咧，就同個唯一單身個 friend， 即係個肥仔，咁就話原來佢哋兩個咁啱都係用 iPhone 咁樣，咁啊不如索性就大家都冇機殼，冇咩嘅，咁啊索性啊交換電話。喺個混亂之中交換電話，咁啊就變咗我 keep 咗你嗰個電話，然後佢又 keep 咗佢個電話，咁然後就變咗佢單身，發覺有人 send 張性感相過嚟，最多笑下啫，無傷大雅，咁啊叫個 friend 幫佢近咗呢只鑊咁樣，咁但係從而就誘發咗好多有啲搞笑啊，亦都有啲唔同嘅意外嘅，因為最後先講咧嗰個肥仔 friend 其實係。同性戀，而且一直都係咁，但係喺四個 friend 入邊得一個 friend 知嘅啫。咁啊變咗跟住，但係就其中有一個就係嗰個花花公子嗰個就極力不嬲反對同性戀嘅。咁啊變咗就最後爆出嚟就好有火花互撞咁樣。咁啊跟住變咗嗰邊阿肥仔本身頂咗嗰張鹹相，但係反而嗰個律師就無端端就頂到嗰個單身嗰個人嗰個基友。send 嚟嗰啲 SMS， 即係嗰啲 WhatsApp 啦、message 啦，咁啊變咗就搞啲意外出嚟，咁樣又牽一發動全身咁樣嘅，咁會有啲咁樣嘅位咯。咁而韓國版都冇變㗎，其實基本上全部冇變。咁而又意大利版最後其實係佢 ending 最後係炒曬大鑊，各自都關係破裂。咁而個如果意大利版嘅主角就應該係個整容醫生啦。咁個整容醫生就終於叫做唔再逃避面對，咁佢就俾個妻子選擇你，如果你想離婚嘅，我放你走咁樣。咁而嗰邊律師又同嗰個老婆就炒咗大鑊。咁另外嗰邊花花公子又爆曬啦，咁啊兼又個獸醫又冚咗幾巴咁，跟住又走埋咁樣。咁啊～唯一最後叫做 happy ending， 所謂 happy ending， 仲要兼嗰個單身嗰人仲當眾出埋櫃啦。咁唯一叫做七個入面唯一 keep 到所愛就係嗰個單身嗰人嘅啫，係啦咁樣。咁而 ending 咧，意大利篇當佢散曬之後，關係成個飯局破裂曬啦，佢就會突然之間喺個門口出嚟嗰下咧，調翻轉就會好似去咗一個平行宇宙。 就係、是、好似嗰一晚其實冇玩到呢個遊戲，咁出門口嗰下啲人變返係好似以往咁披住返面具，仍然好當冇玩呢個遊戲，仍然係好 friend 咁樣出返嚟。咁佢特登做咗一個平衡世界，冇玩呢個遊戲嗰陣時個走嗰陣時個樣，同埋之前講緊炒曬大鑊各自走嗰陣時個樣，咁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咁但係兩個對比最後個結局都係個肥仔嘅車一路揸，然後個電話響 number， 咪響咗個鈴聲。咁點解呢？原來之前一直講呢個肥仔佢要減肥，咁其實最主要減肥後期就知，因為佢個佢搞機，咁、那個機朋友啊都想去減肥，咁佢的起心肝減肥，佢又教咗個程式呢，凡響電話佢就會做呢、這個一啲體操啊、掌上壓啊，咁啊，即係一啲健身嘅嘢，咁啊，總之一響就要做，就冇乜嘢都要停，都要做。咁佢喺呢個嘅設定喺韓國片都係，咁喺個飯局入邊，往往就靠呢個做嗰啲緩衝。咁最後 ending 就話肥仔揸住架車，揸揸車，電話響，佢停咗架車喺側邊，跟住就喺佢自己喺路邊度係咁做掌上壓，喺度做體操，喺度揈手揈腳，跟住一個歪索，然後見到成個意大利景，咁樣完場。咁韓國跟到足嘅。只不過叫條橋唔同咗，同埋 Y索係一個唔知咪首爾啊，嚇定係邊度啊？咁啊一個城市嘅夜景咁樣，咁啊變咗即係除咗韓國一開頭嗰有四五分鐘嘅小朋友片段，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咁不過咧睇翻亞洲人演同埋亞洲嘅靚太啦，或者叫索女啦，即係佢個女都有戲㗎，個女都有啲耳濡我詐㗎，又交代咗啲講點樣真個阿媽，但係又幫個老豆，個老豆又話講佢暗地裏擺咗個安全套喺個銀包度，佢又想呃阿媽，其實想過過去男朋友度過夜，咁即係總之有啲耳濡我詐都有。咁啊韓國跟到足，咁啊變咗就真係，若然你話喂唔想睇意大利版先，睇韓國版先，都覺得有一樣嘅風采。咁樣嚇，咁至於來電狂響中國版，大家就留意啦，因為我睇中國版就好有一個問號嘅，因為咧正式意大利版有兩個大嘅問題，如果中國翻拍有機會上唔到嘅，第一。中國電影係唔可以講同性戀嘅，亦都唔可以講佢喺當眾出軌呢樣嘢嚇。第二就中國電影版其實某程度上係唔可以明顯講背夫偷看勾佬，尤其是喺一個主要嘅關係入面啦，得唔得嚇？主要角色入面，咁啊呢兩樣都罩忌，即係你話如果照直拍有機會攞唔到龍標上唔到畫，咁所以中國版咧都驚係幾聰明，佢真係改曬嘅，得唔得？咁而中國版呢，其實你問我呢、這個就睇到兩個國家對於一個叫做正版買咗別人劇本返嚟個處理手法。咁我冇話好唔好㗎，韓國直拍多少少嘢有去個味道同埋個核心價值。咁但如果你話我睇個原版睇呢，就即係坦白講一定係有啲悶㗎啦。不過就叫 keep 住個集體回憶搵菜蛋嘅啫。咁但中國版呢就攞咗佢個核心價值，攞咗條大橋，但個別人物角色係改咗。咁而個 ending 完全唔同。咁就睇得到同一個角色中國人點處理呢。嗱，我個人意見，意大利原版一定最正。韓國版因為先入為主咯，我睇完意大利原版，咁如果你話翻拍版拍到一模一樣，咁唯有睇演技啫。加上韓國版咧嗰、那個叫做整容醫生同埋嗰個心理醫生嗰段嗰、那個段關係冇意大利刻畫得咁好，咁我扣少少分。咁但係來電狂響中國版咧，真係唔好又話我叫又話我偏幫港產片國產片啦。事實拍得我覺得真係好過韓國版嘅，佢改得其實靚嘅。咁當然佢一定好唔過意大利原版，但我都會俾幾中上嘅成績佢。咁亦都係，如果呢套我早睇咗咧，我應該有機會改，因為呢套如果香港大陸就2018年12月尾上映，咁所以計落某程度上咧都可以話計落上年2018年。咁如果早啲睇到，我有機會擺佢入去國語片頭三嚇，即係去到咁樣。嘅中意程度，咁啊，即係估唔到啊！咁啊，先有啲咩改呢？第一，佢冇得講搞機，咁於是佢嗰個肥仔嘅角色咧，變咗由一個咧好 tomboy 樣嘅老女人做。 咁而佢係飾演乜嘢呢？係做一個好勁嘅企業高層，咁即係 TB 樣，亦都會著褲嘅，亦都冇波㗎。咁但係佢都年紀唔細啦，四廿幾㗎啦。咁但係講佢係一個女高層，周旋喺一個企業嘅商戰入面，咁亦都係最成熟、最聰明、最能幹嘅一個角色，就改咗呢樣嘢。OK， 咁所以變咗由佢搞機嗰條線呢，就冇得，即係冇得發展落去㗎啦。咁點樣扭呢？佢個樣始終都係 TB 樣。咁所以呢啲人都會嗰幾個 friend 都會笑佢，咁因為佢都仍然單身㗎，咁耐都單身，其實係咪你係鍾意女人㗎咁樣。咁所以當佢一樣係會交換電話㗎，咁交換電話 send 到張鹹女仔鹹相過嚟呢，佢就順理成章啲人就笑佢原來 CC 咁樣。咁變咗我覺得基本都改得幾通吓。咁至於之後個驚喜位呢，我最後先講啦。咁而另外呢，基本上都係整容醫生再論呢個心理學家冇變，亦都呢兩個叫做住得好嘅亦都冇變嘅。咁而個中國版個擺位都係以律師 ,ok, 同埋嗰個主婦就為主線，即係叫相對會比意大利重嗰啲嘅呢個 pair。咁而個律師係邊個做呢？就係東大衛啦。咁我相信大家都即係香港觀眾話相對呢個一定識啦。東大衛就拍過《中國火人》其中一個啦，亦都拍過多戲啦，又拍過《天機富春山居圖》嗰個奸大奸角啦，咁亦都係再拍過啲咩香港人會比較熟啊？東大衛係見過大業又有啦，赤壁二又有啦，跟住就金陵十三差又有啦，跟住中國火人天機不二神探又有啦，跟住親愛的啦，一生一世太平輪亂世浮生，我啲早間女友，再嚟瘋狂的外星人有，係跟住仲有太平輪那些女人破碎遊戲來電狂想我咁啦，近期啊依套啊依幾套啊，何以笙箬笑啊，如果你有睇開都知㗎嚇。咁啊東大衛，咁另外拍過佢嗰個老婆就馬麗啊，咁啊馬麗呢亦都係香港人會唔會知呢？因為馬麗就拍過貓星人，即係意思阿古天樂個老婆做得唔得嚇？咁啊叫做大家知啦。咁之前其實佢都係開心麻花嘅旗下演員嚟嘅。咁開心麻花就係國內第一喜劇品牌啦，你當等於國內嘅百無啦，不過講緊係全國十幾億人都識嚇。咁啊好勁嘅喜劇。咁佢曾經拍過就《夏洛特煩惱》，亦都大收嚇嗰陣時嘅十幾億嘅票房冠軍。咁亦都拍過《羞羞的鐵拳》。OK， 咁然後就呢套啦，咁啊，所以都出名嘅，個樣都還可以嘅，亦都有演技噶。OK， 咁啊，都有啲身材噶，咁但係當然年紀唔細，都講緊馬麗都我估都有分分鐘36啦已經，係啦。咁另外嗰 pair 咧就係霍思燕就做個心理醫生，咁嗰邊就喬杉啊，就做一個整容醫生，咁再拍著咧就係、是、有個叫田宇啊，咁啊做嗰個叫做花花公子啊，仲有就係、是、哦，跟住嗰個勁啦，就係阿奇夢。哦，不過唔係啊，個花花公子錯喎，花花公子應該係啦，花花公子應該係咩啊？花花公子應該東大衛做，係東大衛做個係咪咧？東大啊，係啦，東大衛做，咁啊個律師就應該係田宇做，我個撈亂咗。嗰個田宇啊，你當佢調翻轉國內版咧，佢嗰、那個第二，即係意思做律師原本嗰個人，佢就揾咗個大叔做嘅，即係真係好似林雪咁樣。有啲下巴樣嘅大叔嘅，咁你當佢國內版係咁處理啦。咁就反而最特別就東大衛係做嗰個花花公子，亦即係喺呢度就做又係話個女朋友好有錢。咁佢呢度啊改咗東大衛做一個編劇嘅，咁但係就都唔係一個好勤力嘅編劇，咁啊成日話自己寫嘢就話希望寫多一套電影就可以國內大賣咁樣啦。咁但係就都係即係黐飲黐食，咁啊主要都係好似。啲人笑佢啊食軟飯，都係因為溝嗰條女，咁條女係正嘢啊，咁條女邊個咧？中國版就好離譜啊！佢揾咗艾倫做，咁艾倫係邊個咧？就係、是。 啊唔係，佢揾咗阿奇夢瑤做啊。咁啊，奇夢瑤係中國大陸超級模特華兒兄弟所屬公司，咁喺國內係第一嘅，當係名模啦嚇。不過都原來唔係好細嘅，卅歲，但係佢個視覺年紀好 young 嘅啫，高又長腳，但係冇波嘅，但係脆嘅，咁啊亦都有演技嘅 ，OK 啊，咁樣做。咁啊，你都系咁啦，咁啊，跟住就設定都冇變，又係去食飯，不過就係個扭橋位，第一佢就冇咗個偷情嘅元素，東大偉係冇偷食到，即係個律師嗰、那個翻翻公子角色啊，冇食到個整容醫生個老婆，即係個心理醫生嘅，咁反而但係東大衛都仍然係有偷情，就同佢個同事，咁所以東大衛純粹偷情，佢就冇叫食兄弟個老婆，咁呢樣嘢喺國內就應該禁忌啲嚇、啊，即係主要角色通奸又尷尬啲，咁所以就 cut 咗呢個設定，咁而佢爆大鑊都係爆咗佢搞大咗一個。人個肚啦，咁而嗰個人最大鑊就係嗰個阿奇曼瑤，奇夢瑤啊，即係意思好索，佢好索嗰個未婚妻咧，應該嚇嘅閨蜜嚟嘅咁樣，咁啊扭咗呢個，反而就冇再扭落去個心理醫生嗰度，咁變咗嗰個衝突位其實就冇佢。意大利版咁正嘅，咁而但係佢又加咗衝突位喺邊咧？就喺個肥仔個角色喎。咁肥仔改咗係一個 TB 組嘛。咁啊，嗰個 TB 組咧就話講佢原來嚟食飯之前嗰一晚，其實佢係前一晚佢喺公司做到嘢，佢就喺公司度就同另一個即係佢個叫佢都好高級㗎啦，但係都有個上司啊。咁啊，上司做到好嘢之餘咧，咁個上司就。灌醉咗佢，跟住帶咗佢翻屋企啦，強姦咗佢嘅得唔得？咁強姦完個上司仲影咗相，仲要挟佢，就話要佢唔好報警，兼就話你想喺間公司生存就要繼續俾我搏咁樣。咁啊變咗佢就開頭都諗住啞氣吞聲忍讓，咁但係咧有時喺個食飯嗰陣時咧講開啲嘢，佢又會自己行開一邊喺度喊咁樣。咁啊變咗中國版描述呢個角色咧寫得刻畫深啲，同埋某程度上拍得呢段咧好睇過。甚至乎睇過意大利原版肥仔嗰段嘅，咁而最大鑊爆咧，原來佢一直係暗戀啊，調翻轉就唔係話暗戀個心理醫生咯，而係暗戀個整容醫生，咁而依個暗戀係佢想當年細個玩緊嗰陣時已經暗戀。咁即係佢啊，知道自己即係中意嗰個人唔會中意自己呢隻 TB type， 咁所以佢先叫做放手，同期又離遠叫做守望住，希望佢獲得幸福嗰科衰嘢嚟嘅。咁透過呢件事咧，最後佢就肯透過呢一晚，雖然爆曬啲秘密出嚟啦，但係透過呢鑊嘢咧，佢係終於決定反抗。就打電話俾個上司鬧完佢，再話會堅持去報警。咁樣個結局，我又覺得個呢條線係寫得好過意大利原版嚇。咁至於嗰邊一樣啊，整容醫生同埋個心理學醫生就講都係話感情已經凋淡。咁但係呢度啊，中國版改得仲正，就唔止話凋淡，實情原來離咗婚。咁喺呢度爆大鑊，其中一個 point 就由個女打電話過嚟，咁而個女角嘅打電話過嚟就覺得就話你唔好以為我唔知你同媽媽離咗婚啦咁樣，咁然後咁樣爆大鑊嘅，咁原來話講佢哋咧感情凋淡咗，大家已經冇感情啦。但係就唔想個女有個破碎嘅家庭，咁所以咧離咗婚都住埋一齊咁樣，咁但係其實就話已經咧同床就異夢㗎啦咁樣，咁啊就變咗呢度就冇加話有第三者或者叫做同啲兄弟搞埋個元素，咁啊叫 soft 改咗嚇，咁而。東大衛嗰邊固然就炒大鑊啦，同咗個奇夢瑤，但係落到去下面咧， 佢調翻轉個奇夢搖，因為知道，因為佢屋企有錢嘅，喊曬之餘，佢又知道係個閨蜜搶走咗自己條仔，咁佢就即刻 call 馬喺下邊係揾咗扎人過嚟，再同佢講話嗱，算。如果冰釋前嫌，我當乜事都冇，你願唔願意翻翻嚟我身邊咁樣？咁但係最後就話透過呢次咁樣嘅嗰晚嘅揭開曬各人嘅瘡疤咧，東大衛終於明白，其實中意條女都係中意佢啲錢，中意咗呢條女，啲人都話佢食老院，中意食老院之後，佢嘅人生變咗再抬唔起頭，亦都咧變咗都冇曬衝勁，日日掛住吃喝玩樂。反而點解佢會 drop 咗個閨蜜？其實個閨蜜咧都係編劇嚟嘅，咁啊亦都係有啲兩小無猜，大家身份相同，大家都會為夢想拼搏，所以最後東大偉決定係唔同翻個有錢女一齊。咁而佢一做呢個決定咧，跟住條女就坐車走，跟住嗰啲人就落車，就拿啲棍係咁打東大偉。咁有個咁樣嘅情節，我覺得又比意大利原版呢條線啊寫得刁轉同埋過癮啲。咁嗰幕亦都拍得幾靚幾型嘅，唔係話咁簡單。咁佢即係有啲堅決自己嗰個思，即係終於放下咗自己個一直嘅迷失啦，跟住再打電話俾大肚嗰個閨蜜話我會負責，然後一路打一路俾人打，跟住有啲慢鏡啊，拍得幾浪漫幾過癮。咁我覺得依段又係有啲加分咯。咁而國內版你知啊，如果你整個平行宇宙咧，我都相信可能有國內觀眾睇唔明。唔知做乜，點解出門口就變咗另一件事？咁啊，所以咧，國內版就索性冇咗呢個平行宇宙嘅，佢係順落噶，真係破裂咗就破裂咗。咁但係佢喺入邊咧，嗰四批人嚴格咁表面係破裂，但係透過呢件事，佢又會拍到咧，透過呢件事咧，就嗰個 TB 係會打開咗佢一直以來隱藏嘅說話啦，正式向個律師就話我係鍾意你嘅，不過我知道你唔會鍾意我咁樣，咁我叫說咗出嚟啊，會開心啦，亦都係再面對翻佢自己被人強姦啦，跟住仲有講話嗰邊嗰個上司接到電話，同期又見到個街激氣，跟住見到個街有啲靚女行過，佢又掛住，即係講佢都係淫底啊，諗住揾個手機偷拍啲靚女，街見嘅靚女，跟住一架車喺側邊車過，車死埋個上司，咁啊叫有個叫做惡人有惡報咁樣嘅一個咁樣嘅結局嘅。咁當然你話國產片啊，通常都係咁啦，即係你話可以話有啲 over 咗或者拖泥帶水咗嘅，咁但係國產片啊，通常都係咁。咁而東大偉亦都認清咗自己所愛，咁而最特別就本身嗰個叫下巴啲啊，田宇同埋嗰個咩代諾諾啊，即係嗰個本身阿瑪麗啊，兩個即係嗰個做律師嗰、那個，咁我講佢原本都係有芥蒂，咁但係經過呢個之後咧，反而就大家都認清對方，就重拾翻愛情咁樣嘅，有咁樣嘅 happy ending 嘅。咁亦都喺個車度就個老公第一次讚啊老婆換咗髮型咁樣，咁跟住兩個喺度笑咁樣，咁即係變咗三 pair 都叫做，咁而嗰邊就律師。整容醫生同埋個心理醫生就決定正式離婚啦，亦都坦白同個女講咁樣，咁啊叫大家都改善咗咁咯，咁啊變咗叫 happy ending 完結。咁當然我覺得個味道餘韻就一定冇平衡宇宙咁好啦。咁但係你國內拍唔到平衡宇宙嘅，坦白講。咁三來咧，國內版最比較突兀咧，就當佢完曬，咁佢。國內版就冇咗嗰個咩肥仔響電話做體操，咁但係反而會多咗個電話響做體操，就調翻轉係個編劇，即係東大偉。咁但係一響完做體操，佢就做咗嘢嘅啫，就話講佢啊孭住咗條女，就愛嚟做呢、這個屈體上升咁樣，咁啊叫多少少揭秘嘢啫。但係就後屘又冇做翻嘅。咁但係國內版當佢出字幕嗰下咧，就反而就可能國內個信息 不嬲就唔可以太過一面倒嘅，即係好似講到咧手提電話或者呢個微信就會令到人哋關係破裂咧，佢反而做咗好多咧真實嘅新聞剪咗落去，同埋真實嘅一啲街訪啊採訪，就話表達咧電話其實喺一啲大災難入面又發揮到救人聯絡嘅關鍵，電話又令到咧海外嘅親友咧都可以連成一線，就電話咧如果你識用咧又可以用嚟揾嘢睇好多資料，咁啊特登加咗一啲咁樣嘅新聞片段，就突出咗咧即係手提電話。其實就錯不在收電話，而是用佢嗰啲人咁樣。咁啊，亦都帶出咗咧，電話都唔係代表一定係以虞我詐，一定係現代人過嚟呃人嘅工具咁樣。咁啊，變咗多咗呢啲咯。咁你問我係咪好老土，或者係咪好政治正確咧？咁啊，一定啦。咁啊，始終國產片。如果你話唔係對呢幾點特別討厭咧，咁呢套我覺得真係喜出望外，係拍得幾好嘅一套國產片，亦都算係幾。有國際水準的一套，你與佢其實都是一兩個場景的一個叫做黑色幽默的劇情片咯。咁啊，國內嗰啲對話都拍得幾好。咁而韓國版，因為意大利版咧有個精彩對白，就係講咧佢話男人就好似 Android， 女人就好似 Apple。咁而呢個咁樣嘅對白，韓國版照抄嘅，但係國內版就冇咗。咁啊，但係國內版咧就會用翻佢嘅文化，咁其實入邊好多對白咧都會變翻曬國內嘅用語，同埋佢入邊講嘅事例都用，都係表達翻國內嘅文化。咁我覺得就真係以一個改編電影嚟計咧，國內版個就真係改編咯，韓國版個似係真係翻拍咯。咁所以其實兩種唔同嘅面向。咁你問我都夠特色嘅，不過我個人意見推薦咧，《來電狂響》係好睇過《親密陌生人》嘅，咁咧大家有興趣嘅自己可以睇下，睇下我個口味同你哋啱唔啱啊？好，之後就先講到頭先講過嘅一套中國導演拍，但係竟然拍到香港味道嘅，我覺得都幾神啊！過春天啊，咁啊英文名叫 The Crossing 啦，導演係邊個咧？白雪啊，係一個白雪女導演嚟嘅，應該處女作嚟添，即係第一套啊。咁啊揾咗咩咧？其實香港演員係有三個參演嘅，包括有湯家敏啦，咁另外有江美儀同埋智叔廖啟智啊，咁跟住另外有黃曉，咁啊唔好以為黃曉係男仔，原來係一個中國嘅國內嘅應該新演員啦，24歲啫，喺北京嘅，咁咧就係讀呢個喜劇學院。估佢唔到佢咁好戲，你問我擠佢落嚟香港咧，直頭個樣其實本身標緻靚嘅，咁佢個樣都青春嘅，成個袁麗蘭咁樣嘅，咁但係出嚟咧，佢嘅演技一定贏過袁麗蘭，咁啊真係估唔到。演得咁好，咁啊叫黃曉，咁啊大家叫留意啦。咁呢套佢主打係佢，就加湯家文。湯家文就真係最出名就私人會所啦，仲話路全脫啦，不過露背脊得唔得？咁亦都曾經咧拍過啊，如果最近期啊，恭喜八婆做過彭浩翔，最後騎住嗰條新女同梁詠琪。相遇嗰場戲，隔離嗰條女就係湯家文啦。咁之前其實仲拍過就有吉屋嘅。咁另外佢其實之前都拍咗好多嘅電影，譬如陀地驅魔人啊、暗色天堂啊、導火新聞線入面都會有啲叫過場嘅角色。咁而私人會所入面又最出啦。咁吉屋入面都出，吉屋入面又飾演一個即係撞鬼。咁啊兼日都有藏戲，咁啊講佢係好似金屋藏嬌俾個富商包咗嘅二奶。但係喺間嗰間屋其實有鬼咁樣，咁最後就俾個鬼整死埋咁樣，咁啊幾破格嘅演出咁樣嚇，咁啊蘇花湯家敏演技都我覺得 OK， 兼咧係有有前有後啊，身材都幾好啊，咁啊兼原來 check 翻咧佢讀聖公會主峰小學，哇！我校友嚟喎，即係我師妹嚟喎，咁中學讀真少添，咁應該都讀得書喎，咁就咁啦。不過好似升唔到真少添，就升咗去黃鳳庭中學讀中六中七。好，跟住就到浸會大學。 係啦，國際學院副學士，再讀嗰個城大創意媒體學碩士，咩係學士咁樣，湯家敏。咁而主要都係黃曉同埋湯家敏兩個就做一個校園青春。咁湯家敏雖然24歲啊，黃曉雖然24歲啊，但係笠翻住個校服咧，就真係似中五、中六啦，嗰啲叫高中生啦，真係個感覺似嘅。成套戲咧，阿黃曉大部分時間都係著校服嘅。咁湯家敏啊飾演又叫做都係同班同學啦，但係就係黃曉嘅閨蜜啦。但係佢嘅飾演係有錢女，咁所以都會咧講佢帶阿黃曉翻去屋企，都會著到好鬆身衫啊，有錢女啊，又會話個有錢女屋企啊養條鯊魚啊咁樣，咁啊有啲最後啊放咗條鯊魚落海㗎，咁啊即係有啲象徵。咁咩叫過春天呢？其實簡單嚟嘅即係走私，咁但係就唔係走私，就係嗰啲好似螞蟻搬家、水貨客，得唔得？深圳、香港兩地穿梭，咁就為之成功啊！喂，今晚過春天，咁意思就即係今晚就帶水貨過關咁樣嘅意思。咁而黃曉就誤打誤撞。咁啊，因為湯家敏就識到條仔，條仔其實不嬲就做水貨嘅，咁亦都係做又打拳嘅，又會做呢個茶餐廳嘅，咁啊，即係都勤力嘅僆仔啦。咁其實做嗰個就叫孫楊啊，不過國內演員啊，大家都唔識㗎啦。咁啊，同埋麻麻地好戲嘅啫，佢都係嗰啲個樣要靚仔啊，挫嗰啲人嚟嘅，咁啊，所以爭啲啊，如果拍著黃曉同埋湯家敏，咁啊，但係就孫楊同湯家敏不嬲一對嘅。咁啊，兩個都搞嘢㗎啦，會。咁但係黃曉其實暗地裏就作為閨蜜就冧孫楊嘅。咁但係因為一次偶，因為黃曉本身就係住深圳，但係就喺香港翻學，所以日日都要過關。咁但係一次過關嘅時間就竟然就遇到個水貨客，個水貨客就失咗，佢又俾差佬周。咁啊，差佬周叫佢開個袋，佢啊衝咗去走之餘，就將啲電話塞咗俾佢。咁佢就又乾醒目，最後就啲貨又成功交翻俾個拆家，咁啊叫救翻四部電話，咁啊上色啦。咁個水貨集團個大佬就係江美儀咁樣。咁而阿黃曉個同父異應該同父異母啊，同父異母個老豆咧就係智叔，咁啊智叔就做地盤嘅，咁而阿黃曉而家就跟咗阿媽住嘅，但係個佢個生母咧就喺國內就做雞嘅，咁而個生母自己有等樓佢住喺嗰度，但係佢又會揾個喺中意打麻雀啦，揾埋啲雞一齊打麻雀啦，唔理個女啦，兼又會咧。有個識到個老細，咁啊又同個老細翻屋企搞嘢咁樣，咁所以變咗阿黃曉喺屋企入邊咧就冇歸屬感，亦都唔想翻屋企嘅，咁亦都唔想用佢阿媽啲錢，咁於是佢好講佢喺香港讀書都會做兼職啊，會做 part time 啊，咁啊然後就機緣巧合又諗到孫楊，就決定就走水貨咁樣，咁啊走一部電話過去啊收一嚿水咁樣，就因為佢日日都要深圳香港兩地穿梭噶嘛，咁啊加上佢著住校服，又戴住個耳機，咁啊即係掩人耳目嘅情況底下咧，咁就開展咗咁樣嘅故事。咁套戲咧聚焦就係一個咁樣嘅故事，就係、刻畫咗兩地深圳人呢種即係深圳日日跨境學童嘅問題啦。雖然佢大個，唔係小朋友，咁但係嗰種情況刻畫得幾好，而又描述到喺香港就有阿智叔嗰個做地盤啊，叫機械階層。咁但係智叔自己都喺香港有個家庭㗎啦，咁啊變咗都有啲叫父女之間嘅刻畫，咁又寫得幾好。咁啊湯家敏嘅角色就係似啊有錢女啦，當然最後發覺阿黃曉同孫楊又嘴咗啖啦，咁啊湯家敏就知啦，咁啊即係炒大鑊咁樣，咁啊有啲叫演技大爆發嘅。咁啊另外黃曉又遊走於呢個水貨客啊，每次過關之間，咁啊漸漸地透過過關水貨客，就同孫楊飆 up 咗一啲感情。當中有一幕就話講佢咧，阿孫楊就幫黃曉包啲 iPhone 喺身上面，咁因為要包咧要貼得好貼噶嘛，咁佢就抽起咗條裙，佢又唔望佢，跟住咧喺背脊嗰度開始包，咁啊透過包呢個 iPhone 喺個身上面，就漸漸地越行越包越近，咁啊真係將呢個水貨客嘅行徑 象徵咗佢一個愛情嘅描述，我覺得幾高嘅，拍得亦都有幾有文藝感，唔錯。咁而最後就當然愛情又唔得啦，兼最後嗰個孫楊又想起啊歌美賢美著，咁啊諗住佢又話做單大嘢咧，一次過運多啲 iPhone， 但係就話會頂咗個倉，咁啊同佢一齊又搞水貨生意咁樣，咁但係最後俾江美儀知道，咁啊跟住 kick 啦，咁啊有啲危險驚險位啊拉，咁最後又有警察咁啱冚檔，咁啊黃曉啊叫做最後都咁始終國產片啦，咁一定係最後就成之於法，咁啊要上 court 咁樣，咁究竟使唔使坐監咁啊冇講嘅，咁啊總之最後都佢又承認。拉咗佢去承認自己走水貨咁樣咯，咁我跟住完咗個故事。咁但係你問我咧，整體佢係以一個走貨客嘅角度，講香港兩地嘅基層生活，咁而亦都透過水貨客係交代一個咁樣嘅幾亂世，一個古惑仔與一個咁樣嘅。你當一個學童啦嘅一個叫做幾 puppy love 嘅愛情故事，咁兩個方向都寫得幾好嘅。兼咧，江美儀喺入邊啊，飾演一個紫色染頭髮嘅大家姐啦，又係做得出神入化，咁啊好壓場嘅江美儀。咁啊，原來江美儀曾經表面又話覺得阿黃曉旺佢，跟住又認咗佢契女，但其實係想游說佢幫佢運埋軍火。咁但係阿孫楊啊知。於是就中間叫做同佢即係叫佢唔好啊，話你醒啲啊，咁樣運電話冇所謂，運軍火捉到坐監嘅咁樣，咁啊叫佢查禍咗，咁所以江美儀又唔妥啊，孫楊咁後屘啊知道孫楊啊有啲想起佢美著，咁啊於是啊炒大鑊咁樣，即係類似當係咁啦，即係叫做可以話江美儀係一個奸角，咁但係佢一開頭演得好鬼出嘅 ，OK 嘅，好搶戲啊！咁啊，佢同湯家敏嗰段閨蜜兼由閨蜜到反目嗰段情又寫得幾好。咁整體個拍法咧，你又問我咧，都有啲文藝片拍法，會多啲鏡頭唔係好多 camera movement 嘅啫。咁啊，重點係好多嘅對白同埋演繹，好靠啊兩位女主角嘅演技。咁所以呢套戲咧揀啱人，兩個夠趣又夠演技啊，真係～賞心悦目嘅睇到，咁而都有一啲咧文藝嘅撚索嘅，即係喺佢哋逃命嗰陣時啊，有啲啊前青後蒙啊，啊終於臨過關嗰下啲緊張啊，跟住又驚俾人哋拉到，即係嗰啲心跳聲，跟住出到去好大雨，跟住又啊試過第一次過到之後好開心，跟住第二啊有次爭啲唔得，咁嗰啲驚險咧喺個過關嘅驚險都有好文藝嘅手法去交代，咁我覺得又唔錯，咁所以出嚟個感覺咧就真。其實幾高嘅喺國產片嚟計，咁同埋咧，其實我唔講佢一個國產片咧，其實你宏觀睇，因為你又有江美儀，有廖啟智，又有黃，又有啊湯家文，其實佢個感覺拍到香港好似當年同班同學啊，或者去到又未必去到中英街一號咁文藝嘅，但係都起碼有香港港產片嗰種味道。咁我唔講你唔知，原來係 100% 國產片。咁呢樣嘢我覺得幾 amazing， 即係國內嘅攝影團隊或者個叫做拍攝團隊，即係已經其實你話只不過佢係用緊國內演員，但係佢嘅手法或者拍出嚟嗰種質感咧，其實都好似港產片，亦都有翻有眼，可以去到。面向國際，咁呢樣嘢值得 amazing 咯。咁呢套戲我知道咧，就喺其實今年我三月尾喺國內睇嘅。咁啊，佢就係喺呢個叫多倫多電影節入面啊，叫做做過其中一個入選嘅電影啦，應該咁講嚇。咁啊，整體嚟計又唔錯。兼咧得到國外嘅關注，咁亦都喺第二屆叫平遥國際電影展上面咧，就獲得最佳影片同埋最佳女演員兩項獎。咁咧亦都入圍第69屆柏林影展新生代單元。OK， 咁啊真係睇得到中國新，尤其是女導演啦，新女導演其實個功力同埋個團伙。其實是有的，咁呢樣嘢都值得大家睇下。咁而且自問佢同湯家敏、黃曉嗰段閨蜜，同埋喺學校 嘅畫面咧，其實拍到校園青春感覺，好似 G 殺咁噶，咁我又覺得真係唔錯，咁啊，所以白雪呢個導演我都覺得值得關注，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拋開成見咧，睇下一啲高質嘅國產片啦，好冇？好，最後講一套咧就好無厘頭嘅，將 Poster 就影住個大笨象。又有啲好似馬戲團表演嗰啲帳幕咁樣，有個劉青雲企喺度，個名叫我的寵物是大象。咁呢張 poster 我喺 Filmmark 見過好多鑊㗎啦。咁但係終於定檔，咁啊4月12號喺國內上映啊，咁我喺國內睇咗啊，好差，唔掂，垃圾，唔知拍乜。咁啊，總結曬啦。咁啊，即係我都提大家唔使睇嘅啫。咁呢套戲我都深信香港肯定唔會上㗎啦。因為第一咧，100% 國語啦。咁啊，劉青雲做，其餘冇人識，除咗林雪。林雪就做個黑社會大佬，又做翻嗰啲咁嘅角色啦。咁其實套戲咩嚟咧？我又懷疑佢係點解會上到咧？就因為佢想食住小飛象。咁佢就真係講啊，劉青雲係個馬戲團嘅領班，但佢又唔知點解喺泰國又話唔知點樣就領咗四隻大象，咁就話講佢作為一個馬戲團領班就話要去到一個叫做夢幻樂園，咁我懷疑套戲就依家呢個夢幻樂園我估真實存在㗎，但係唔係喺華南地區嘅，應該好遠嘅應該，咁啊懷疑佢贊助，所以咧主要都係影個樂園嘅啫。咁啊，講起呢個馬戲團班主咧，帶住呢四個大象，就話想入去做呢、這個成為呢個駐場表演咁樣。咁但係就當然又有啲波折啦。咁啊，中間又殺咗咧，無端端有條女出嚟，條女原來就係話動物保護人士嚟嘅。咁啊，但係條女都其實就同劉青雲又唔匹配嘅，其實。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就硬係又將佢最後描述就。阿劉青雲會鍾意佢，咁佢哋兩個有愛嘅，咁呢下真係頂唔順。咁嗰個演員叫尤靜瑜啊，得唔得？咁應該新人嚟㗎，因為我連維基都揾唔到佢。OK， 咁啊，但即係我諗年紀相差25、26年㗎啦，咁所以好冇愛情感覺。咁但係講佢一個動物保護人士啊，覺得話要救啲大象，開頭就插和佢啲馬戲團表演嘅。咁但係後期又講佢其實本身背後係喺北京啊有錢人家嚟嘅。咁啊有個律師咧跟佢落咗嚟，咁佢啊喺度流浪。又話要享受，又話要做動物保護咁樣嗰啲，即係唔使揾錢嗰啲有錢女啦。咁最後啊，講佢又買起咗馬戲團，咁啊跟住又 Kit 又幫阿劉青雲重新振作，咁啊跟住又話想入去個駐場表演咧，但係就嗰邊又有個奸嘅，咁啊嗰條女啊奸嘅，其實又唔想俾佢入，咁最後啊失敗咗。咁但係最後咧，劉青雲重新振作就喺個爛地度再開咗一場 show， 咁就變咗啲街坊入嚟睇啊，好 amazing 拍手掌。但係之後咧，隻象就要還翻俾泰國，因為原來當年嗰隻象咧都係佢個生意 partner 喺泰國偷運出嚟嘅，其實係國寶嚟噶嘛，即係嗰啲象，咁所以最後咧寬唔捨得送埋四隻象走，咁樣嘅一個叫做馬戲團嘅故事。但係最大鑊馬戲團故事，你梗係睇馬戲團表演啦，佢 ending 係冇一場勁嘅馬戲團表演嘅，講完。套戲佢之前有啲碎碎嗦嗦都係講佢點樣表演啊，跟住去到駐場表演嗰下咧，表演下咧就話講嗰個奸嗰個女仔咧就安排咗啲妹啊，就話係啲動物保護人士啊舉橫額，咁啊破壞咗場 show， 咁啊叫做亦都入面咧就話想做到其中四隻象有隻細象嚟嘅叫多多，咁啊做到隻多多會飛，咁啊擺明係食小飛象啦，咁但係佢真係本身唔識飛咧，就揾個嘢綁住隻象，跟住揾上面有個支架，咁跟住又成條綁咗隻象凌空，咁一個圓形咁樣飛出個台度，咁但係飛飛下過去棘住咗咁樣，跟住啊個大笨象啊屙尿屙到落去啲觀眾度，咁搞到個表演好失敗咁樣咯。咁點知都係得半場 show， 咁一開始嗰場 show 叫做最早嗰場，就叫做有啲小丑啊喺度抌下嘢噴下火，跟住就佢企只大笨象企咗喺中間，就阿劉青雲捉住咗隻象牙，跟住佢喺度揈啊劉青雲一個旋轉咁樣，咁佢叫做話係有啲特別嘢咁樣咯。咁其實整體就冇一個大馬戲團表演嘅場次，亦都冇一啲咁樣嘅大製作。咁我既然你揀得咁鬼刁轉嘅題材，你預咗有場馬戲團，你拍得好你先好開啦套戲。咁竟然冇啊，反而聚焦劉青雲同嗰條靚妹嘅愛情，拗曬頭。 睇到悶到趴街。咁啊，催眠，仲兼劉千雲入面全程講國語，佢啲國語咧同古天樂差不相伯仲嘅。咁啊，加上咧，其餘嗰啲賣團嗰啲人咧，三尖八角，鬼咁嘅樣嘅。咁啊，唯一一個好啲嘅女仔咧，就叫係孔維飾演嘅女仔，你當佢係由細。即係因為佢講過話曾經啊劉千雲未做呢個賣團班主嚟做夜總會嗰個經理，咁佢做夜總會嗰陣時已經係經理嗰個公關，咁你當係雞啦，或者唔係雞嘅，即係嗰啲陪酒女郎啦，得唔得？咁啊，其實就暗戀劉千雲咁樣，叫嗰、那個。有少少睇頭，咁但係佢其實個年紀好大啦，起碼都我諗打底都四十幾啦，咁所以都係叫風韻猶存，有身材咁解啫，咁但係個樣咧都老啦。咁其餘啊不堪入目，加上嗰個新人女主角咧又唔識做戲，眼仔碌碌咁樣，真係好大鑊。咁所以咧，我的寵物是大象就真係銀刀喎，原來。咁啊，都算係銀刀拍近年拍得最垃圾嘅套電影啦。咁啊，其實我見到佢嗰啲製作都好鬼求其，賣戲團啊、側邊嗰啲啲佈景啊、美紙啊、道具嗰啲，全部都好差嘅。咁我都唔知點解劉千雲會接呢套戲。咁我都覺得咧，可以納入去劉千雲嘅黑歷史。咁大家網上見到咧，坦白講都唔需要睇。